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安文所演唱的《月满西楼》，可能喜欢古诗词的一些朋友已经听出来了，这首歌的歌词是李清照的词，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我个人觉得最后这一句真的相当精彩，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些年来，不知道这句话是多少痴男怨女共诉衷肠的一种心情代表。当然我也不晓得当年李清照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遭遇，但是我觉得一定跟她经历的那些曲折的情感有一定的关联。再后来琼瑶就干脆用最后的这一句却上心头做了她一本小说的名字。在1982年，这本小说被拍成了电影，他请来了谭健常作曲，自己作词，又为这部电影配上了同名主题曲。讲到这里，就想跟您一起来分享后来许茹芸的翻唱。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李清照。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爱乐团所演唱的《半面妆》。 夜风轻轻吹散朱颜，飞花乱惆怅，共执手的人情已成伤。旧时桃花映红的脸，今日泪同藏，独坐窗台对镜，容颜沧桑。人负醉月已墙，世难忘，谁敢痴狂。把鲜艳与花放别中，一个人独自思量。世人角色真是为谎言而伤，他已分不清 这首《半面妆》之后，我们再回头去聊李清照。说北宋绍兴四年炎热八月的一天，刚刚经历过丧父之痛，四处流离，最终南迁杭州的李清照无意之间从书堆当中就发现了那一本《经实录》。那一刻很多人就在想，他的往事一定是在历历在目的。 他的夫君赵明诚在世的时候就痴迷于金石字画的收藏和鉴赏，甚至典当自己的衣物来购买古文碑刻。李清照和赵明诚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婚姻的典范，我想除了他们门当户对才子佳人士之外，更是在于他们的志同道合、情趣相投。这个所讲的志同在于他们都喜欢对古人诗文的这种欣赏，而道合在于他们对金石字画的品鉴。情趣自然相投是前面两件事情的总和，换句话说就是这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话题，真的是红颜知己，不得不让人羡慕。好，讲到这里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周慧敏所演唱的《红颜知己》。 同台赠你对手心连戏，浪漫台上另一片天地，前面动作会看得心中都欢喜，一点一丝未忘记。台前热吻我更加入戏，远令台下也感觉滋味，红颜遇上戏中关心他的知己，短短一生亦完美。 赵明诚来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红颜知己， 据说赵明诚每一次从官府回来买了碑文，就会和他一起来欣赏品鉴。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用今天的眼光回看他们所生活的那段时光，我个人觉得也一定是最为自由、最为幸福、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而之后赵明诚仕途不顺，可是我觉得好像似乎也因为仕途不顺使得他们夫妻就更加的亲密了。据说李清照和赵明诚在那段时光每天吃完饭烹上茶，两个人就会指着书卷说出某一个典故在哪一本书哪一卷哪一页的哪几行，以猜中与否来分胜负，再以胜负作为他们饮茶的先后。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归园田居淡泊名利的生活，跟自己爱的人相依相伴，一起做彼此都喜欢的事情，即便是粗茶淡饭，我想换了谁谁都心甘情愿吧。也难怪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当中说甘心老是相宜，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彭佳慧的这首甘愿。 爱你好像我迷了醉回家，忘又来又去心家呀，

我们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任贤齐所演唱的《一个人》。 一个人想，一个人走，一个人哭，一个人伤心。 清照和赵明诚的生活不是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一直相依相偎甜甜蜜蜜到老。赵明诚后来回到官场之后，他们之间就聚多离少，李清照就只好一个人独守空房。我想正是这样的一段经历才使得后来有的 有时暗香盈袖，帘卷西风，也有时醒来空对烛花红。除此之外，自从宣和年间赵明诚出任了莱州亳州知府，两个人就此分居两地，自此才有了庭院深深深几许，自此也就有了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而这样的词风似乎成为了李清照这一人生阶段的最主要的一个色调。宣和三年，李清照去了莱州找丈夫一起生活，可是他们曾经拥有的那般自由甜蜜的田园般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她独坐房中五味杂陈，于是她写下了感怀一首：轻舟从事方恐凶，终日纷纷喜生事，镜中无乃得之交，乌有先生子虚子。我想这最后的这句话，既是他自我安慰，也是调侃和自嘲吧。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陈慧娴的这首《逝去的诺言》。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说说李清照，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是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西窗的雨》。 西窗的雨，轻轻地吟唱那美丽年华，今向何方？一如落叶归后凄凉，凉风又拂转半座长阳。西窗的雨，轻轻地吟唱我美丽年华，今向何方？远若流水，无心何妨？再化作云雨，某夜倚你西窗。西窗的我美丽年华，今向何方？流水呀，无心何妨？再化作云雨，某夜倚你西窗。 据说李清照，李清照的词集被命名为漱玉词，我们熟悉很多名句都是出自于这个集子。一本漱玉词，与其说是李清照对自己人生片段的截取，我觉得更是一部描画情绪的册子。那种细腻的微妙的离愁别绪的情感，我想收集前的每一位只要有读过都会觉得相当的唯美，但是总觉得隐隐作痛。在看完这个集子之后，可能你也会生出所谓完美的婚姻、最佳的夫妻，也许更多的是我们世人的幻想。 只要你用心通读一遍李清照的这本词集，大概也能够明白这种感悟。而作为女人，她该有的情绪和心事都统统有。但是我觉得李清照之所以后来我们会觉得她不够幸福，就因为她太过细腻，太过敏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会不会赞同我这种说法。好，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郁可唯的这首《远方》。 海上满天的星河静静流淌，如梦披上了霓裳，湿了的眼眶挡不住感伤，此刻该靠着 方之后，我突然想起了李后主对，也就是南唐李煜的那一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我就在想，当李清照在她自己丈夫离世之后，无意之间翻看到这本临接着她两个人毕生心血的《金石录》时，一定是睹物思人，种种的欲说还休的苦闷也好，闲愁也好，可能都会迫不及待地涌上心头，让他翻江倒海，情绪极为复杂。翻开其中的一页，守字如新，而留下守字的人，早已暮暮成功了。那种孤寂，那种难受， 真的很难用语言表达上来。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节目最后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王菲所演唱的《君心我心》。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多少青春，多少黄昏，一段旧情，掌管我心，几许良辰。 很颓废，看不太清楚，一身灰尘加上雷雨，越走越无助。我不停地赶路，梦不停地短路，脚踏记忆的泥土，但心定在当初。风声在胡闹，也不会把心声定是翻出点东西，弄得你想哭。有人记得幸福， 忘了结束，我一个人往前走，走几万公里路，一个人感触，一个人欢呼，一个人走上备忘录，晴天的热度，雨天的湿度，阴天可怜的能见度，失恋的地图，风吹破旅途，月光安慰想念人听哭，我是谁得问问孤独，谁把思念缝成衣服，这条路不必搀扶，也不会把心声移出，不定时翻出点东西弄得你想哭，有人记得幸福，有人忘了结束，我一个人往前走，走几万公里路，一个人感触，一个人欢呼，一个人走上备忘录，谁得问问孤独，失恋的地图，风吹破旅途，月光安慰了备忘录，忘记人听恨，想念人听苦，我是谁得问问孤独，谁把思念缝成衣服，这条路不必搀扶，这条路不